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族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 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五，农历6月15，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出现的范围主要是在偏西和偏北一些的地区，出行请携带雨具，注意有所防范。中午前后开始转以多云为主的天儿，气温偏高，空气湿度大，天气比较闷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3度。预计今天本市有分散性的阵雨，对车辆保洁不太有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高速方面，京沪高速进京方向大洋房桥以北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机场高速进京温榆桥到北高桥车多，出京方向五元桥行驶不畅。京承高速进京京城主收费站行驶缓慢，受玉泉营桥事故影响。京开高速进京方向队尾排到了马家楼桥，京港澳高速进京宛平桥到郭庄子车流集中，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也是车多，行驶缓慢。 百年铁路巨匠詹天佑，作为中国铁道博物馆的三馆之一，八达岭长城脚下的詹天佑纪念馆不仅生动地展示了詹天佑的一生，还展示了中国铁路百年发展故事。詹天佑为什么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建造的铁路京张铁路历经了怎样的重重困难？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第一道题就来了，詹天佑先生曾经留学于哪一所世界著名大学呢？ A. 耶鲁大学， B. 哈佛大学， C. 剑桥大学。 今天呢又来到了周五，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的时间了。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呢，我们依然要带您去一家铁路博物馆，这就是詹天佑纪念馆。北京呢有三家铁路博物馆，铁道博物馆哈，跟这个相关的博物馆有三家，但是每一家都各具特色。今天呢带您去的这个詹天佑纪念馆，听名字您就知道它的主题是什么了，但是这里头还有很多精妙的这个展品哈，一会儿我们请专家来跟您分享。第一道题，詹天佑先生曾经留学于哪一所世界著名的大学，耶鲁、哈佛还是剑桥？各位朋友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圆明园建园310周年纪念文化创意大赛最近启动，本次活动持续一个半月，邀请到各界学者以及设计师参加。作为圆明园建园31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大赛获奖作品将有机会作为圆明园旅游纪念品投产，并在即将举办的重返万园之园数字圆明园全球巡展的北京首展上展出。考古方面来关注，成都发现了汉代乡村遗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昨天公布，在位于成都市新津县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新津分院西北门发现了汉代乡村遗址。汉代乡村遗址在四川发现极少，这个遗址被命名为桥金上街遗址，目前发现了20多个灰坑、8条灰沟、9座房址，卵石堆积4处，还有一口水井以及古河道和河道有5条。 遗址的主体时代是西汉时期，发现有西汉时期典型的器物，比如斧形鼎、瓮、卷云纹瓦灯、五铢铜钱等等。专家说，这个遗址是研究汉代基层聚落不可多得的资料。喜欢纪实影片的朋友，请您关注一下第二届北京纪实影像周的新闻发布会，昨天已经举行了。那么本届纪实影像周的口号是中国故事世界看见，活动将透过40年40部经典纪录片，让观众感受自改革开放以来40年生活中发生的变化。活动期间将举办展映、展览、论坛等等，其中8月3号到9号国内外53部优秀纪录影片将在北京展映。影片包括丝绸之路、话说长江、望长城、拼搏、零的突破、最后的山神、毛毛告状等等。再来关注2018年威尼斯电影节，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的主办方最近公布了第一批入围影片名单，其中包括3部中国电影。中国导演万马才旦执导的影片《撞死了一只羊》入围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另外还有2部中国影片将在本届电影节非竞赛单元进行展映，包括张艺谋执导的《影》，还有台湾导演蔡明亮执导的《你的脸》。电影节主办方在介绍张艺谋执导的影片《影》的时候说，这部影片有壮观的场景和极具表现力的原创形式，这个影是影子的影。那么这届的威尼斯电影节将于8月29号到9月8号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举行。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火星上不仅有水，还有一个湖。最新的研究显示，火星南极冰盖表面下大约 1.5 千米处存在一个约20千米宽的液态水湖。这个发现在国际上还是第一次，有可能引发对火星是否存在生命的新探索。研究团队分析了欧洲航天局火星快车探测器上的雷达设备在2012年5月到2015年12月间的观测数据，发现在火星南极冰盖地区的雷达信号出现明显异常，形态和地球南极冰川下的液态水湖非常相似，这说明火星上有稳定的液态水存在。科学家一直将稳定的液态水源视为生命存在的关键条件。说完了火星上的水，我们再来说说地球上火热的夏天。炎炎夏日，防晒很重要。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日常要涂抹防晒霜，不过并不是抹上防晒霜就万无一失了，还得抹够了。英国伦敦大学一项研究显示，人们涂抹防晒霜往往太少，没法起到生产商宣称的保护作用。如果涂抹防晒霜的厚度低于每平方厘米2毫克，那么保护作用就会大打折扣。鉴于人们日常涂抹防晒霜的时候大多达不到生产厂商的测试厚度，所以建议要用防晒指数更高的产品。如果还是担心达不到效果，最好穿上防晒服、戴帽子或者是遮挡防晒。夏天不少人喜欢开着风扇睡觉，图个凉快。睡眠专家说，风扇会吹起灰尘和花粉，容易引起过敏、哮喘、皮肤干燥等不适，建议容易过敏的人群采取其他的降温方法。另外，风扇长时间运转会使室内空气干燥，容易造成皮肤、眼睛、口腔、喉咙和鼻腔干燥，反而会影响睡眠。而且避免摄入酒精和咖啡因，穿着宽松舒适，和亲朋好友多联系，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助于防暑降温的，您不妨试一试。说到保持心情愉快，听听音乐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总是翻来覆去听老歌，很久没有尝试欣赏不同类型的音乐，那么您可能已经年过28岁了。法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巴西、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五国的成年人平均在27岁11个月时患上了音乐麻痹症，表现是主要听熟悉的歌曲或音乐，不再主动尝试欣赏不同曲风。调查还显示，工作安排紧张是让人们对新音乐关上耳朵的主要原因。再来关注健康，最近美国研究人员发现，每天摄入 2.5 勺的糖或者是更多的话，患阿尔茨海默氏病或也就是早老性痴呆症的风险会显著增加。先前的研究显示，二型糖尿病是诱发阿尔茨海默氏病的危险因素，而吃糖过多则会加剧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专家认为，这项研究结果支持了先前的一个研究结果，就是说，为了避免晚年患上阿尔茨海默氏病，应该践行更健康均衡的饮食习惯，减少糖的摄入。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如果您周末还没有计划活动的话，可以考虑去这个公园逛一逛，因为这里有赏金鱼的好去处。从明天开始到8月28号，景山公园将举办清凉一夏奇妙的金鱼世界第一届暑期金鱼展。展览分金鱼展示区、互动娱乐区、科普知识区、荷花展示区、盆景展示区五个部分。在这儿您可以在园内欣赏到蓝兽、狮子头、蝶尾、水泡、流金等约35种、500多条形色各异的精品金鱼。展览期间公园门票价格10元，学生票半价。再来关注一部新的电影，徐克导演的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今天上映。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狄仁杰这个 IP 竟然在徐克的调教下拍成了一部古装奇幻大片，而且已经拍到了第三部了。这一部虽然阵容更加年轻化，但是故事仍旧是狄仁杰查案，然后发现一个威胁到大唐生死存亡的危机。除了波诡云谲的氛围和国产片最顶级的特效，这一次徐克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吗？我们也拭目以待。另外一部喜剧电影《西红柿首富》今天上映，开心麻花已经走出了一条喜剧创作模式，经过千锤百炼的舞台剧故事改编，加上密集的段子，再加上夸张有亲和力的表演。不过呢，想要继续吸引观众，开心麻花还得拿出更多的创新来实现自我突破。喜欢京味话剧的朋友，您可以关注话剧《老舍五则》，今晚7点半在保利剧院演出。老舍五则改编自老舍的五个短篇小说，由林兆华导演舒以担当艺术顾问，雷克生、李成儒、徐德亮等人领衔主演，抑扬顿挫的京腔，胡同里的人情冷暖，让人回味无穷。想感受经典音乐的魅力，您可以关注今晚7点半在国图艺术中心上演的中国东方歌舞团大型环球经典音乐会东方之声。从神圣的战争到卡秋莎等熟悉的音乐，从桑塔露琪亚、孤独的牧羊人到卡萨布兰卡等有歌有舞的表演唱，都是中国东方歌舞团的保留曲目，也带您回味经典。喜欢舞蹈的朋友可以关注布拉瑞扬舞团的舞蹈剧目《漂亮漂亮》即将上映了。布拉瑞扬是备受林怀民推荐的舞蹈家，他是台湾的排湾族人。2014年他创立自己的舞团《漂亮漂亮》，创作于舞团成立2年之后，当时正值台风过境，风灾的场景和灾后的生活被编入舞蹈。舞台中最重要的道具是蓝白帆布，就是当时舞团覆盖屋顶防止漏水的用品。当他在舞台上翻动，你可以感受到希望和喜悦的能量。舞蹈今晚7点半在天桥艺术中心的中剧场上演。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他的曾经。旧经济世，一词一世界。跑马是老北京街头的一种赌博游戏，在庙会上更为多见。业者在独轮的手推车上放一长方木盘作为赛马场，盘上铺有可摇滚的垫布，布上画有若干条跑道，道端的起跑线前并排马方若干锡制小马，均寸许多高，马脖子分别拴红、黄、蓝、白、青、绿、紫等不同颜色的绒线作为标志。自起跑线至终点间有几排用铁钉钉成的障碍线，参加赌博者花钱选定各色马匹，所有排列的赛马被选定后，业者摇动滚布，使群马并排徐徐向前移动。大部分马匹能过几道障碍线，纷纷被铁钉绊倒，只有个别马匹从钉隙越过了障碍线， 最先到达终点者优胜，可赢得奖金，输者的钱白花了，只博一笑，跑马一场，业者均有利可得。跑马这种赌博游戏看似公允，事先购买马匹时难补其胜败，实则胜败均凭业者摇滚时手彩，想让哪色马获胜，摇滚时准能让其顺利地通过几道障碍线，不致摔倒。百年铁路巨匠詹天佑，作为中国铁道博物馆的三馆之一，八达岭长城脚下的詹天佑纪念馆不仅生动地展示了詹天佑的一生，还展示了中国铁路百年发展故事。詹天佑为什么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建造的铁路京张铁路历经了怎样的重重困难？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第一道题就来了，詹天佑先生曾经留学于哪一所世界著名大学呢？A. 耶鲁大学 B. 哈佛大学 C. 剑桥大学。 哎，詹天佑先生到底曾经留学于哪所大学，耶鲁、哈佛还是剑桥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铁道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提供的免费参观机会两个，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呢。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做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锦蟾、玉雕，被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天文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风雨起时。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伴随着火车鸣笛的声音，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逛一逛铁道博物馆。上两周周五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铁道博物馆的正阳门展馆和东郊馆，这次呢要来到一个对于中国百年铁路发展举足轻重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走进的这处展馆被命名的原因，它就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人詹天佑。位于八达岭长城景区的詹天佑纪念馆有什么独特之处？詹天佑是如何开始建设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的？一条条铁路修建的背后经历了怎样的重重困难？接下来我们今天就要带您一起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铁道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的副馆长杨希。杨馆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还有来自咱们这个纪念馆的韩毅，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哎，还蛮远的哈，真的是感谢你们辛苦了。因为这个铁道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是在八达岭长城脚下哈。具体是在八达，也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八达岭长城的什么地方呢？ 我们纪念馆的选址呢，距离八达岭长城的入口大概步行十分钟左右的距离。 嗯。 如果是坐我们景区的摆渡车上山的话，可以在沿线就看见詹天佑纪念馆。 哦。 它坐落在一个山坡上。 所以说，如果去这个詹天佑纪念馆逛一逛的话，可以顺带逛逛八达岭长城。如果逛逛八达岭长城的话，也可以顺带逛逛咱们纪念馆哈。 是的。 哎，为什么会选址在这个地方呢？ 詹天佑纪念馆呢，它是1987年由铁道部设立的。它具体选址的这个位置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深意的。大家知道詹天佑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呢，就是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京张铁路。那么当时为了要纪念詹天佑，共和国上将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铁道部老部长吕正操先生亲自在这个位置选址。其实这个位置呢，它的正下方就是当年的京张铁路八达岭隧道。 就是站在这个展这个纪念馆这能看见是吗？ 不，它那个隧道是在山里。对，但它那个位置是在隧道的上方。对对对。 对，可以感受到火车穿过隧道时的那个震动的声音。 是吧？就跟我们电台这个，如果你站在这个一楼的话，其实能感受到地铁的震动是一样的哈。 对，就是一个意思。对。 啊，你们那儿是虽然是在山上，但是能够感受到火车穿过的这个震动声，而这条铁路就是詹天佑主持修建的哈。 对。 咱们展馆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展馆是1987年建成的，距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了解哈。那么咱们中国铁道博物馆呢有三个展馆，正阳门展馆呢主要是介绍历史的，然后呢东郊的是火车比较多，而且有很多实物的这个火车哈。那么跟那两个馆相比，咱们铁道博物馆的詹天佑纪念馆，应该说最大的特点就是詹天佑这个人了，是吧？咱们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纪念馆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展览，有几部分组成啊等等。 其实我们纪念馆是按照詹天佑先生的一个人生轨迹来划分的，分成三个部分。我们是按站，第一站是求学，第二站呢是报国，第三站呢是缅怀。每一站的内容呢又按照詹天佑的一些功绩呢又分成了比如说第一站求学中的第一单元又是童年家事，第二单元是留美九年，对，重点就是介绍了一下他每一个阶段的一些内容。尤其是在2009年这个展陈重新改造之后，我们也重点挖掘了詹天佑先生他的人文思想。 有一些他的文物吗在里面？ 有，比如说我们纪念馆吧，国家的珍贵文物也很多。比如说有詹天佑铜像，耶鲁大学金质奖章、京张路工搓影等等珍贵文物，而且每件文物都有它背后的故事。 还有一些历史照片什么的吗？ 对。 比如说就咱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来展示这个詹天佑呢？还有展示他跟这个中国第一条铁路之间的这些事儿呢？有些什么样的展品类型？有什么样类型的展品？ 我们这个纪念馆呢，就是您如果要是去参观的话，会首先爬一节台阶，然后上一节台阶以后， 刚才您说了在山上哈， 对，是在一个半山腰的这样一个位置，然后首先映入眼帘呢，就会是一座巨型的浮雕，这个浮雕呢，它长 41.8 米，高 5.4 米，这个气势非常恢宏，它是由这个灰色和红色两种颜色的花岗岩组成的，中间的分割呢是一个詹天佑京张铁路之字线的一个图形。然后这个巨型浮雕是由著名雕塑家刘继林教授设计的，它的设计也非常的有特点。它的红色部分呢是由这个詹天佑头像是为主体的，象征着詹天佑一生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而它灰色的部分呢是象征着詹天佑他当时生活年代的时代背景。大家知道詹天佑他是生活在清末民初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当时中国呢是 民国初年哈， 对，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呢是非常衰微的，而且在世界上呢也是属于一个弱势的一个地位，在这样一种条件之下呢，兴建铁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是非常的有意义，那同时呢也给詹天佑的一生蒙上了一种悲剧性的色彩。 悲剧性的色彩。 对对对，可以这样说。对。 啊，这个一会儿快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哈。咱们这个展馆是有几层吗？还是只有一层？ 展馆是一共分为三个展厅，两层。 两层哈。 对。 咱们这儿有一是这个是刚才您说的詹天佑的这个历史的这三个部分是实际上是一个常设的展览是吗？ 对，是一个常设展。 然后咱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临时的专门的特展是吗？ 对，像我们现在在临时展厅有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五，农历6月1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早晨到上午，本市还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主要范围呢是出现在偏西和偏北的地区，出行请携带雨具，注意有所防范。中午前后开始转为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温偏高，湿度大，空气比较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3度。那么今天呢，因为这个有分散性的阵雨，对于车辆保洁不太有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百年铁路巨匠詹天佑。詹天佑先生1861年生于广东，1872年年仅11岁的詹天佑考取了清政府的第一批官派幼童赴美留学。这一年的8月11号，第一批30名中国幼童从中国上海出发，经日本横滨、美国旧金山，最终达到美国康奈狄克州的哈德福城。詹天佑与欧阳庚就寄宿在了诺索布夫人家，他们迅速掌握了英语，适应了西方的生活方式。1878年，詹天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专业。但在3年后，由于清政府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和美国因经济危机引发的排华政策，留学计划中途夭折，全体留学生被撤回国。当时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两个人获得了大学的毕业学位。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A。詹天佑曾留学于耶鲁大学。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詹天佑先生建造的京张铁路上有一段著名的人字形铁路，可以看到人字形铁路的尽头是哪一座车站呢？ A. 居庸关车站， B. 东园车站， C. 青龙桥车站。 好，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詹天佑是在哪所世界著名的大学求学过呢？耶鲁大学呀、啊。刚才韩毅其实已经说到了，在说到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答对的朋友非常的多。这样吧，这个杨希杨馆长先给我们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好吗？您看选第几位答对的朋友？ 那么我选择第20位。 哎，为什么呢？ 因为詹天佑他是20岁的时候从耶鲁大学毕业的。 哇，哦，真的是好天才啊，20岁都已经毕业了哈，那就是16岁就应该是上了哈，上大学17岁啊。好，来，我们的编辑数数第20位答对的朋友到底是哪一位。那么第二道题呢，我们要请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京张铁路上可以看到人字形铁路尽头的是哪一座车站？居庸关车站、东园车站还是青龙桥车站？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中国铁道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提供的免费参观机会2个，所以欢迎大家来动动脑筋。那么我们的编辑已经数出来了，第一道题第20位答对的朋友是邓晶这位朋友。我在微信平台上也看到了啊，是一位这个大姐的这个照片，很漂亮。来，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来到我们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带大家一起继续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继续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铁道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的副馆长杨希，还有来自博物馆的韩毅。那么洪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詹天佑是一位了不起的铁路专家，今天的高铁和当年的老铁路机车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科技的结晶。确实是，当年的这个铁路在那个时候也是哈，当时科技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结晶。网友溜溜球说想问二位一个问题，说咱们这个纪念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是进门的那尊詹天佑铜像吗？看来这位朋友是去过啊，而且对这个进门的詹天佑铜像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啊。除了铜像，刚才这个杨希馆长已经给我们介绍之外哈，咱们这里还有哪些能够堪称镇馆之宝的展品呢？ 其实刚才这位网友说的这个一进门瞻仰厅的半身像，并不是詹天佑的铜像。我们的铜像呢，是位于第二展厅的一个比较醒目的位置。它呢现在是国家的一级文物，它背后呢也有一段故事。在1919年，詹天佑代表中国去俄国的海参崴参加远东铁路会议。会议的内容呢是探讨咱们中国东北铁路的一个归属权的问题。詹天佑当时啊，他是带病参会的。大家都知道詹天佑呢是广东人，当时俄国海参崴啊，它的温度呢是零下40-50度。他可以说不习惯，而且他是带病参会。对。在那儿工作了一个月，后来呢旧病复发，在1919年的4月21日就返回到了汉口就医，但是呢到4月24日因为医治无效吧，最后病逝了。詹天佑去世之后呢，中华工程师学会向民国政府申请为詹天佑塑像立传。民国政府呢就委托了当时东京美术学院的一个建筑师叫建田大梦，为詹天佑塑了两尊铜像，大铜像呢2.4米，当时是放在了青龙桥车站，小铜像呢1.2米，最早呢是放在中华工程师学会礼堂院内。后来也是几经辗转吧，来到我们詹天佑纪念馆。而且它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它的基座上写着6个字，詹公天佑之像。它的那个像呢并不是咱们单人旁，就是铜像的这个像，而是大像，就是形象的那个像，就没有单人旁的那个像。说法也有很多。 对呀，为什么会写成这样子的一个像呢？ 但是我们考虑了一下，比较贴近的呢就是说这尊铜像呢比较准确的反映了詹公他当年的一个风貌，他的一个形象。所以说呢就没有用单人旁这个像，就相当于见到这尊铜像如同看到詹公本人一样。包括2000年咱们有一部电影叫詹天佑，当时是孙道林导演指导的， 是 他呢也是很多次观摩这个铜像，去揣摩詹天佑他当时的一个心情和他一个心态吧。此外我们纪念馆还有很多镇馆之宝，比如说京张路工搓影，它是京张铁路在建成时呢，詹天佑他邀请上海同声照相馆的一位摄影师叫谭锦棠跟踪拍摄的。内容呢它分上下两册，每册呢是92张照片，一共是184张照片。它的内容呢都是反映京张铁路有隧道、桥梁、车辆，以及当时在南口通车典礼时候的一些照片，也是非常珍贵的。在2002年，他还入选了中国档案遗产文献48件之一。此外还有很多，我希望大家也能来到我们纪念馆，自己去挖掘这些文物背后的一些故事。 那么说到这些文物呢，说到这个詹天佑，大家对于这个詹天佑是这个 中国铁路的叫第一位总工程师，或者是近代工程之父、中国铁路之父这样的称号更熟悉。但是对于他的经历呢，可能不一定特别的了解。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因为这个詹天佑刚才说了，是从这个耶鲁毕业的。网友大波斯菊说，听说詹天佑是一位学霸是吗？很小就出国留学了，他在国外学的是铁路专业吗？是不是当时的热门专业？关于詹天佑他的这种人生经历，其实还是蛮传奇也很有意思的哈。来，杨馆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詹天佑他的祖籍呢是徽州婺源，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婺源。那么他出生在广州市的南海县西门外十二铺这个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广州的荔湾区。那么他七岁的时候呢就读私塾，然后体现出他的天资的聪颖。然后 真的是个小神童哈，当时就。 然后在十一岁的时候，当时呢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叫做容闳。他是最早中国留学耶鲁的一个著名人物。他是很长时间之内都建议清政府要官派留学生到美国去学习。然后他们这些人在外国学习了先进技术以后，可以把这些技术带回到中国。然后改变中国当时这种封闭落后的面貌。在他的屡次建议之下吧，最后清政府在1872年的时候终于制定了一个官派赴美留学生的计划。 而且是幼童的出洋计 划。对、 哦、 当时是要选拔一批幼童赴美留学。然后当时詹天佑的父亲詹兴红的一位朋友叫谭伯村接到了这个消息。然后他呢就极力推荐詹天佑的父亲让他的这个孩子幼子詹天佑去留学，因为他认为詹天佑一个是非常天资聪颖，一个是经过留学以后回到祖国肯定是前途无量。然后他就极力推荐。但实际上当时的人去留学跟咱们现在的这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他在很小的年龄就要离开父母去留学。现在来看呢是跟自己的父母是难舍难分的那种家庭的亲情是没办法割舍的。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对美国很不了解，认为在这个大洋彼岸千里之外的一个地方一定是一个蛮荒之地，然后肯定大家都是非常的野蛮，然后自己的孩子到那边去留学没有安全上得不到保证。所以当时报名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是詹天佑的父亲呢最后还是接受了他这位朋友的建议，然后送詹天佑去报考，最后一下就考取了1872年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一共是30人。 所以他的父母其实也是非常有远见的哈，而且有这个魄力敢于送孩子去真的是不远万里去学习哈。 是的，那个当时这位谭伯村先生呢他为了要促成这桩事吧，也是答应詹天佑的父亲，就是他留学回来以后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啊，然后最后他就真的成了詹天佑的岳父。 哦，真的吗？ 对对对。 啊，然后詹天佑是1873年，实际上是在他12岁的时候，是吧？去美国。 对对对，是1872年11岁的时候。 啊，1872年11岁的，哦，他就1872年11岁的时候去，然后1873年的时候就正式进入当地的这个小学。就读了哈。 对对对，就是在他上高中之前要读一些预科，一个是学习英语，一个是熟悉当地的这个生活。 所以詹天佑实际上从小学就是在美国读的，小学、中学、大学。他在美国待了很多年。 是的，但是清政府呢并不是说把这些人放到美国去以后 就不管了。 就不管了。对，他们在那边设立了一个叫留洋肄业局。然后当时会有一些中文的一些老师也是教他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四书五经这些的学习， 都 实际上也是没有放松他们。 最开始他是詹天佑去的时候，我看他是住在那个当地校长的家里头，然后过了一年之后，过了一两年之后，清政府就在那儿修了房子，然后把老师和学生都住在一块儿，尤其是中文老师，就是在他们一边是在美国学习，一方面也要学习这个汉语哈。 对，就是古文啊这些，包括八股文这些，所以詹天佑他是这个在 古文的功底也非常不错。 对，在中文跟英文两个方面，他的功底都是非常的扎实的。 然后他在这个美国读了小学、中学，毕业之后，据说是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耶鲁啊。 对，他在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就非常的拔尖儿， 尤其以这个数学成绩见长。 嗯， 所以他高中毕业以后呢，也是顺利的考取了美国当时的著名的常青藤学府耶鲁大学。 现在也非常著名， 对对对， 非常难考啊。 对， 考进了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理工学院的土木工程系，而且是专门学习铁路工程这个专业。 对，他是当时就是报考了铁路工程专业。因为 这个专业是他选的，还是当时就是政府比如说帮他选的呢？ 是他。也是他个人的意愿吧， 哦、 也是他在美国的这个老师和他在美国寄宿家庭的、这个诺索布夫人， 嗯， 也是帮他出了建议的， 给他出的建议、 对，因为当时在美国铁路发展正好是经历一个最高潮的时期， 嗯， 当时大家知道这个铁路它是最早是1873年出现在英国， 嗯， 但它的真正的发展是从美国发展。在美国发展，现在美国的铁路的拥有量也是占世界第一位。 嗯， 那么它因为美国跟中国有一些比较相似的一些情况，包括它幅员比较辽阔呀，还有资源蕴藏比较丰富啊。 嗯， 当时詹天佑刚到美国的时候呢，就乘坐了当时刚刚修建好三年的一个太平洋铁路， 嗯， 从美国的西海岸， 嗯， 乘坐这个铁路到达东海岸，也就是他亲身感受到铁路对于交通运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嗯， 他认为铁路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应该是会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嗯， 所以呢他也是选择了这个专业。 嗯，刚才您说过詹天佑在这个学习的时候数学成绩特别优秀，他在耶鲁大学的时候数学依然很优秀，拿过第一名数学的奖学金哈。 对，他连续两年获得了数学第一名，然后当时耶鲁大学呢还是颁发给他一个数学金质奖章，然后咱们这枚数学金质奖章也是现在保存在詹天佑纪念馆，是我们的另一件镇馆之宝。 嗯， 这个数学金质奖章它的设计也是非常的精巧， 嗯， 是由三个三角形组成的，上面会有这个耶鲁的英文单词这样的一个字样， 嗯， 在这个灯光下熠熠闪光，所以这个也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有机会到纪念馆展厅，亲眼看一下这个奖章。对， 嗯， 詹天佑本人对这个奖章也是非常的珍惜，经常是携带在身边的。 嗯，然后詹天佑在耶鲁大学毕业，当时耶鲁的这个大学是修三年哈，我们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四年，毕业之后他就回国了是吧？ 对，这个詹天佑他回国的情况是因为当时主持人刚才也谈到了，是因为这个保守派对于他们这些留学生在美国的发展充满了担忧，认为他们学习了一些奇技淫巧， 嗯， 然后已经是离经叛道了，所以是提前把他们撤回了国内。 嗯， 实际上这一批留学生一共是四批，每批30人，一共是120人。 嗯， 只有在詹天佑他们第一批的留学生里面有2个人最终完成了大学的学业，获得了本科学位，其他人呢都没有完成学业，所以也是比较可惜的。 嗯，就政府就中途的把他们给撤回来。那詹天佑算是完成了吗？还是没完成？ 嗯，他完成了，对，他获得了学位。 哦， 然后他们这批人在回国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件趣事， 嗯， 就是他们途经奥克兰这个地方，然后和当地的棒球队进行了一次比赛。 嗯， 因为大家知道棒球这项运动呢，在美国是非常流行的， 是， 但是在中国呢，当时就没有人从事。 嗯， 但是美国的教育呢是非常重视体育运动教育的。 嗯， 像詹天佑呢，他也非常喜欢打棒球和网球这些运动。 嗯， 那么他们比较主张就是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要锻炼强健的体魄。 嗯， 这个呢也是当时一个比较先进的教育理念。他们在奥克兰这场比赛呢就组成了一个东方人棒球队。 嗯， 但是当时他们的对手认为他们这些中国人一定是技术非常差，打不过他们。但是非常出人意料的是，他们这场比赛最后大获全胜了。同时 这孩子们也是在那儿好几年了，怎么就不会打了呢？有偏见哈。 其实当时在耶鲁大学，除了詹天佑和欧阳庚的，还有另外20名学生也考入了耶鲁大学， 嗯， 只是后来清政府撤裁的时候呢，他们还没有毕业。 嗯， 其实当时一共120名幼童出国， 嗯， 有3名病逝在了美国， 嗯， 还有提前回国，包括最后滞留在美国没有回的。 嗯， 当时1881年一共回来了105人。 哦，那是绝大部分还是回来了。 对，绝大部分还是回来了。 嗯，那么詹天佑这个回国之后呢，是 被派到了这个福州船政局的，到那里去学习是吧？ 对，因为清政府当时认为这些人离经叛道，所以一定要进行重新的改造跟教育。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被送入了福州船政学堂。 嗯。 然后当时詹天佑学习了轮船驾驶。詹天佑他虽然说回国以后并没有从事自己的专业，但是他仍够能够服从大局，为国效命。 嗯。 因为他始终认为啊，他本人的这个命运是跟国家的整体的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呢是他的一个整个人生轨迹的一个主旋律吧。 嗯。 他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认真，最后以优异的成绩很快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呢又留在福州船政学堂继续任这个教职的工作。 嗯。 因为教职有功呢还曾经获得了一个五品军功奖状。 嗯。实际上他就是学了铁路之后回国，然后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学习，然后毕业之后在这儿任职，其实在这儿还待了好几年呢哈。 对对对，在这儿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嗯， 然后他在这期间还亲身经历了这个马尾海战。 嗯， 就是当时这个法国人炮击中国的船舰这样一个事件。 嗯， 在这个事件当中呢，他当时所住的宿舍也被付之一炬了。 哇！ 然后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军功奖状呢，也被烧毁了，最后遗失了。然后后来清政府呢又给他补发了一张。 嗯， 然后这张军功奖状呢，也是现在在我们詹天佑纪念馆可以看到。 嗯。好，那么詹天佑什么时候跟铁路结缘，投身这个铁路事业，一会儿我们接着聊。第二道题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百年铁路巨匠詹天佑。詹天佑先生建造的京张铁路上有一段著名的人字形铁路，可以看到人字形铁路的尽头是哪一座车站呢？ A. 居庸关车站， B. 东园车站， C. 青龙桥车站。 来，这道题呢还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中国铁道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提供的免费参观机会两个，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刚才获奖的邓晶，您发来的手机号码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博物馆有范儿逛，邀请到了中国铁道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的副馆长杨希和这个纪念馆的韩毅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带我们一起走进詹天佑纪念馆。走进詹天佑纪念馆，我们就要了解詹天佑这个人。刚才呢通过二位的介绍，我们对于这个小学霸哈，当年的这个学霸，我们其实真的是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了解。詹天佑呢这个幼年就天资聪颖，然后这个考取了清政府这个赴美幼童留学的这个机会哈，在美国从这个小学是应该是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出去的，十一二岁的时候出去， 十一岁出去， 然后在那儿读了中学，然后读了考上耶鲁之后毕业，回到了这个国内，然后回到国内之后呢，又在这个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之后毕业，在这里这个当老师，然后他怎么就跟这个铁路后来又能够回到这个铁路线上来的呢？来做他心爱的这个事业呢？ 因为后来詹天佑从福州船政学堂任完教习以后呢，曾经就是接受了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又回到了他的家乡广州。 嗯， 在广州同文馆进行这个英文教习的工作。后来在此期间呢，他还主持绘制了当时广东第一张沿海地图，还参与了广东沿海炮台的修建。 嗯， 在1888年的时候，也就是他回到祖国八年以后呢，当时有一个机会，就是由他的留美同学邝森谋推荐他，来到了当时位于天津的中国铁路公司，他在那里开始任帮工程师，从此呢就投身了中国铁路修建的事业。 嗯， 可以说他当时投身中国铁路修建事业的时候呢，也是一个职位比较低的这样一个起点。但是他后来经过了很多的工程的历练和锻炼吧，在1892年的时候他又有一个机会被他抓住了，就是在修建关内外铁路滦河大桥的时候，当时这个铁路的 总工程师是非常著名的英国铁路工程师金达。 嗯， 詹天佑当时只是他手下的一个工程师。 嗯， 但是因为当时很多外国工程师在修建大桥的时候，都没有成功的修建这个桥墩。 嗯， 所以最后金达呢认为可以让詹天佑试一试。 嗯， 詹天佑他非常的认真。他首先研究了当时的滦河的水文情况，他发现之前的外国工程师对这个桥址的选择呀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那个地方水流比较湍急，所以不太适合修建这个大桥的桥墩。于是呢他在另外一个地方重新选址，在国内首次采用这种气压沉箱法的方法，最后终于成功的修建了这个大桥。他的这个工作呢也为这个中国工程师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他后来被英国铁路工程师学会选择为会员。 嗯， 然后他的这个会员证呢也正收藏在我们詹天佑纪念馆。 都有哈。 对， 修这个桥的时候他大概是31岁左右哈。 对对对， 当时其实当时这个中国铁路的发展是非常的落后的，在中国铁路发展的初期之前我们也谈到过，清朝末年的时候，当时因为比如说怕铁路破坏风水啊等等一些奇怪的原因，一度出现过骡马牵引火车的奇景哈，所以其实铁路的发展当时是在中国发展是比较受限的。 是的，他1881年回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第一条官办铁路唐胥铁路修建的那个年份。 嗯， 所以当时整个社会上对铁路来讲还是比较排斥的。 嗯， 但是修铁路来发展经济和交通呢也是一种大势所趋。 嗯， 后来在1904年的时候，詹天佑首次担任总工程师修建了一条从高碑店到易县的铁路。 嗯， 这条铁路的也是有一个故事背后。当时这个慈禧太后西逃回到了北京以后，他认为是祖宗保佑，他这回可以平安归来，于是他要到这个位于易县的清西陵进行一个拜谒。 嗯， 当时呢修建了詹天佑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修建完这条铁路。 嗯， 然后慈禧太后可以坐着火车去谒陵，然后他感到非常的平稳跟舒适，跟他以前出行那种骡马舟车劳顿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 是， 于是他非常的高兴，就赏赐给了詹天佑一座景泰蓝座钟。那么这座钟呢现在也是陈列在我们詹天佑纪念馆。 哇，你们这管理宝贝真不少，刚才没介绍这么多。 是是是， 这随着一个一个事件的出现，咱们也了解到真的是跟詹天佑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历史的文物哈都在咱们纪念馆收藏着。那么我们知道呢，京张铁路是咱们国家的第一条自建的铁路，据说当时清政府任命詹天佑来这个修理来修建这条铁路的时候，西方的国家还嘲笑他，是吧？认为是不太可能的。 对的，其实当时西方人嘲笑詹天佑，嘲笑中国人自己修不了京张铁路，主要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当时因为京张铁路呢，它要向北，从北京向北穿越崇山峻岭，需要挖掘隧道。当时中国的确是不具备挖掘隧道的这种机械设施，只能靠人工。对，所以但是詹天佑呢他还是迎难而上，他当时说我国地大物博，而这一路之功呢还需要借助外人的话，应引以为耻。 嗯， 也是可以体现他当时那种爱国之心和他的民族责任感。 嗯，正是因为刚才你们介绍过他之前已经修过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大桥啊一些其他的铁路，所以才被清政府任命来修建这个京张铁路哈。他接手这条铁路的时候，让他开始修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是在1905年。 嗯， 当时呢是其实京张铁路很早，在1903年就有人向清政府提出修建， 嗯， 但是没有被批准。在1905年呢，当时的晚清的一个重臣吧，袁世凯，他也是铁路大臣，他提出修建京张铁路。因为当时张家口是在北京的西北方，它是连接北京华北和西北的一个交通要道，可以说也是个军事重镇吧。蒙古地区的比如说皮草啊还有一些土产要又运到北京来，而且北京包括南方的茶叶呀纸张呀要运到蒙古那边去，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修这个铁路也是会盈利的。当时袁世凯就提出要修一个铁路，也而这条铁路呢当时大家都知道是英国人和俄国人要争夺筑路权。其实原因呢就是因为京张铁路是咱们自建的一条铁路，要自己去筹款。 当时修建京张铁路的钱呢，当时袁世凯打算是用京凤铁路的一个盈利，就京凤铁路就是北京到沈阳这一段， 嗯， 这段铁路的盈利呢是放在了英国的汇丰银行，当做抵押放在银行。如果要动用这笔钱的话呢，就相当于是借助了外款， 嗯， 就要用英国的工程师。这时候俄国人听见之后呢，但是俄国和中国之间也有个约定， 嗯， 就是北京以北的铁路如果要修建，而且要借助外款的时候， 嗯， 必须要借俄国人的钱，用俄国的工程师。所以说袁世凯可以说进退两难吧， 嗯， 这个时候呢他想起来詹天佑。詹天佑他之前也有成功修建新义铁路的经历， 嗯， 包括他是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会员，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名气， 嗯， 所以说就用了詹天佑。 嗯，所以这个詹天佑就接手了这个活，但是真不好干，就像刚才你们说的，隧道特别多，这是一个对于中国铁路建筑史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哈。 对，当时京张铁路呢，向北一共有四座隧道，分别是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还有八达岭。 嗯， 其中呢，八达岭隧道是最长的一个隧道，达到了1091米。虽然现在看这个隧道不是很长啊，但当时来说呢，是非常难以修建的。 100多年前呢？ 对，当时这个1091米的隧道就修筑了18个月。 哇，太不容易了哈！最后这个京张。是继续的修，最后通车是什么时候？ 最后铺轨道张家口呢，是在1909年的7月。 嗯， 后来在1909年的10月2日，在南口举行了一个通车典礼。 嗯 嗯， 关于这段事迹，其实有一小段，我不知道现在课本还有没有，我们小学语文课本里头是有的哈。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圆明园流散文物展即将开幕，出土文物顺利回家，离不开成立于2007年的圆明园流散文物回归文物保护工程。从工程成立到2017年底，圆明园内回归的石构件、城砖、土坯石多达8万余件，垒起了一道文物长城。这些流散文物背后有着怎样的漂泊经历？我们如何历经千辛万苦找回了这些文化珍宝？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探寻圆明园流散文物背后的故事。 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福临门稻花香，正宗5常稻花香大米。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不行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红色团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五，农历6月1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那么在偏东风的影响之下，上午天还是比较阴沉的，部分地区可能有分散性的阵雨，出现的范围主要在本市偏西和偏北的地区，局地可能有道路湿滑的情况，出行请注意安全。中午前后预计会转为以多云为主的天，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空气湿度大，天比较闷热，注意防暑降温。预计今天本市有分散性的阵雨，对车辆保洁不太有利，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另外呢，北京市这个预警中心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提示，是石景山区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05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中午前后，石景山区有强降雨，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局地6小时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北京时间8:37，路面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6.2，中度拥堵级别。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南向北，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的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北向南，还有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西向东，目前都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 百年铁路巨匠詹天佑，京张铁路起始自北京丰台柳村，经居庸关、八达岭、河北的沙城、宣化至张家口，全长201.2公里，于1905年9月4号开工，1909年8月11号建成，10月2号通车。当时火车想要穿越八达岭，需要开凿一条2000多米的隧洞，但这是当时的施工技术、经费和时间所不允许的。詹天佑先生创造性地设计了人字形铁路，采用延长行车距离、提升海拔高度、缩短山洞长度的办法，最终开凿的八达岭山洞仅为1091米，解决了巨大的施工难题。青龙桥车站号称中国最文艺的车站，它被群山包围在长城脚下，如今已经不再有上下乘车的客运业务。詹天佑先生陪伴着自己亲手设计的铁路长眠于此。青龙桥火车站所在的能口至八达岭是百年京张铁路保留较完整的一段，在20公里的距离中分布着能口、东园、居庸关、三宝、青龙桥5座老车站。在青龙桥车站可以看到詹天佑先生建造的著名人字形铁路的尽头。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C， 可以看到人字形铁路尽头是青龙桥车站。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目前世界上深埋的最大的高铁地下车站就位于京张高铁线上，它是哪一座车站呢？ A. 八达岭长城站， B. 清河站， C. 张家口站。 来，先看看这第二道题，好多朋友还在微信平台上回味说这个人字形铁路，我们小学课本学的就是这个吗？ 对， 答对的朋友很多啊。来，这样韩毅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选第八位听众。 哎，为什么呢？ 因为1908年青龙桥车站建站， 嗯， 今年呢是它110周年，所以说选八位。 选个八哈，好，我们来看看第三道题呢，是世界上现在深埋 埋深最大的高铁站现在是哪个站？八达岭、长城站、清河站还是张家口南站呢？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中国铁道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提供的免费参观机会两个。好，那么第二道题，第八位答对的朋友洪生，我们的编辑已经数出来了，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继续请出中国铁道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的副馆长杨希，还有来自博物馆的韩毅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刚才二位呢跟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京张铁路的这个修建哈，也是历经了曲折。网友蓝色大海问说，京张铁路放在当时的全世界来看，比如技术先进的英国、德国，也算是高水平的吗？ 是这样的。京张铁路呢，刚才谈到了，因为它要解决八达岭山的八达岭的越岭问题，最后设计了一个之字线。这个之字线呢，实际上并不是詹天佑首创的。但是在这个八达岭隧道这个地方来运用它呢，也是解决了它的这个问题以后，还同时缩短了隧道的长度。使这个线路最终能够修成呢，立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劳。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在修建八达岭隧道的时候，在中国首次使用了拉克洛炸药进行发掘。这种炸药呢，较以前使用的炸药，它的安全性有所提升，所以非常受到工程技术人员的欢迎。那么在隧道经过十八个月的修建开通以后，当时詹天佑曾经邀请了关内外铁路总工程师金达，还有很多其他的外国工程师来参观这个隧道。当时呢，他们对这座隧道的修建成绩呢，也是不得不表示衷心的佩服，所以得到了国际上的一个认可。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整个京张铁路都采用了正线85磅重型钢轨，这个钢轨呢，在国内还有日本、美国都是比较少使用的，因为当时在就是京张铁路关沟段这个地方呢，是由于它的坡度非常大，最大坡度达到了33%，所以必须采用大马力的蒸汽机车，当时引进的是一种叫马来型负杖式蒸汽机车，这种机车呢特别长也特别重，所以必须采用这种重型钢轨，否则的话就容易压坏这个线路。 所以说这条铁路线上其实有很多的当时最新的这个技术在使用哈， 对的， 创新的技术或者是 对。 网友 Lisa 问，京张铁路太著名了，之后詹天佑还修建过什么铁路，现在还在用吗？ 其实京张铁路可以说是詹天佑先生他一生事业的一个巅峰吧。之后呢，他还主持修建了比如说张绥铁路，也就是张家口到绥远，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包括后来的川汉铁路，武昌到成都，还有粤汉铁路，从广州修到武昌。但是在当时的这个条件下吧，想修完这种大的干线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京绥铁路吧，就是京绥铁路是在詹天佑去世之后，在1922年才完全通车的。它现在呢是咱们京包线，就是北京到包头这条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比如说在1918年，从长沙到武昌段通车。这一段呢也是沿用至今吧，是现在咱们京广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还有很多铁路。 其实张天佑很可惜，他58岁就去世了哈。 对， 如果他这个身体好一些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就是做更多的事情的。 对，其实 很遗憾。 对，其实詹天佑先生他一生的梦想就是建一条东西贯通和南北连接的一条大干线。但是在当时那个条件下的确只能是一个梦想。 我们说了很多詹天佑对于铁路事业的贡献，其实我们了解到他还创建了一个学会，中华工程师学会，是吧？培养了很多工学方面的人才。 是的，这个中华工程师学会的创建呢，是1912年的时候，詹天佑在广州曾经创立了一个叫中华工程师会。 嗯， 那么1913年的时候呢，詹天佑倡导，在他的倡导之下，由三个同样类型的一个工程师组织合并，组成了中华工程师学会，在汉口设立了一个新的会址。詹天佑呢也是出任了首任会长。那么这个学会呢，他的工作主要就是出版了学报，进行一些学术研究。后来经过了发展，变成了一个集土木、建筑、水利、冶金、矿业等多个领域在内的一个多学科综合性的一个学术团体。 嗯， 那么1916年的时候，这个中华工程师学会呢从汉口迁址到北京。那么1917年的时候，詹天佑亲自出资在西单豹子街76号设立了永久会所。那么在这个中华工程师学会的倡导之下呢，詹天佑也是聚集了一大批当时中国工程界的青年才俊，为培养中国青年工学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嗯，网友山石说，我在网上看过一组青龙桥站四季风景的照片，好美啊，现在坐这 S2 线就能游览到这些美景吗？这其实就在你们这附近哈。 是的，这个 S2 线也是我们上下班经常乘坐的一个线路。那么坐这个线路呢，就是可以欣赏到很多的美景，包括三段长城、居庸关、水关、八达岭。 嗯， 那么在春天的时候呢，在线路的两边会有很多的山桃花和山杏花。那么漫山遍野的鲜花呢，使这个咱们这个乘客如同置身于花海当中，美不胜收。 嗯，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S2 线进京方向的列车呢会停靠在青龙桥车站，但是青龙桥车站不能下车，但是可以欣赏到青龙桥车站的一些景色，包括百年站房，包括詹天佑铜像，还有詹天佑碑亭。在这些当然需要提示观众的一点啊，就是因为现在 S2 线穿越居庸关花海这个线路已经成为这个摄影爱好者的一个必修课， 太著名了。 但是希望大家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呢，不要离轨道太过近，影响列车运行，还会发生危险。 所以去这个詹天佑纪念馆，不单单是在这个馆里头能够了解到詹天佑这么多有意思的事儿，而且这个沿途的这个风景和周围的这个景色都非常美，所以去那儿玩个一整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 确实是。 而且我知道咱们这儿这个也有一些这个暑期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是吗？现在正值暑期哈。 我们前一段时间呢举行了一个叫铁博讲堂，弘扬詹天佑精神，传播铁路科技知识这样一个活动。 嗯， 那么在这个讲座活动当中，会邀请铁路的一些技术专家为大家讲解包括詹天佑的事迹，还有一些现在京张高铁最新修建的一些铁路技术。因为京张高铁的修建呢也是集现在中国高铁技术的一个大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路。那么我们同时在这个讲座的之后，我们还会举行一些手工拼插活动。我们馆自己开发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拼插教具，就是青龙桥车站。 嗯， 通过这个拼插呢，也可以非常逼真跟生动的再现这个青龙桥车站的站房，还有碑亭这样一些元素吧。 嗯， 也是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 嗯，咱们这有很多的这个展品是可以参观的。刚才其实说到詹天佑这个。就是每一段人生的时候跟他这个人生息息相关的一些这个纪念物吧，应该说还有一些这个奖章有哈。刚才杨希还说这个詹天佑当年留学的时候，他父亲还跟清政府签过一个这个协议是吧？这个协议在你们馆也有。 对，这个协议呢叫生死拒绝书，在我们馆也可以看到。 嗯， 然后这个协议上面就是写到，其中有一句话叫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就是相当于他当时在这个留学的过程当中，如果要是出现了疾病，然后在国外死去这样的情况的话，清政府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当时这个留学呢，确实还是非常的艰难。 是，所以刚才这个韩毅曾说过，那120个孩子里有三个最后是生病哈， 对，是这样的， 在那里死去了。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食物啊，这个还有这个照片啊，这样的一些展品之外，咱们这儿也有一些这个高科技的效果是吧，有一些这种沙盘的展示投影什么的。 对，其实纪念馆里也有一些沙盘，比如说 詹天佑当时测线选线的沙盘，以及之字形线路的一个沙盘，包括八达岭隧道掘进场景的一个沙盘。此外呢，今年纪念馆呢闭馆施工改造，把所有的展柜都换成了低氧恒温恒湿展柜。除了能更好的保护文物之外呢，玻璃呢也变成低反玻璃，大家去了以后无论是拍照还是参观是没有反光的，效果也非常好。 这是个高科技哈。那来赶紧跟大家说一说到中国铁道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参观的这个交通啊、门票，还有你们开闭馆的时间。 我们纪念馆是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长城景区内。开放时间呢是周二至周日早九点至下午四点半。周一闭馆，但是法定节假日是不休息的。收费标准呢是门票20元一人。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包括65岁以上的老人是免费的。学生呢凭学生证也享受半价优惠。 我看你们这儿还有语音导览可以租是吧？ 对，有语音导览， 真的很方便哈。 对。 去那儿是怎么去呢？交通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大家可以到德胜门乘坐877路或者919路，到达八达岭景区步行就很方便，或者是在黄土店车站乘坐 S2线，到八达岭站下车步行即到。 这个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展出呢，真是有很多詹天佑生前使用过的测绘仪器、用具、印章、勋章，还有京张铁路施工用具等等等等，非常丰富的展品哈，大家很值得去看一看。这样我们现在来把第三道题揭晓，我们给最后一位朋友选出来吧，哪位幸运的朋友，你们选一个几啊？ 我们选第19位。 第十九位为什么呢？ 因为明年也就是2019年是京张高铁通车的年份。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很有纪念意义。 好。 百年铁路巨匠詹天佑，作为服务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国家重点工程，京张铁路全线长174公里，从位于西直门的北京北站出发，一路向西北方向前进，经北京市海淀区、昌平区、延庆区、河北省怀来县、宣化区至张家口。这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条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的有闸轨高速铁路，全线共设有10座车站，北京和张家口各5座，其中八达岭长城地下站尤为特别，它是世界上目前深埋最大的高速铁路地下车站，分为上中下3层，建筑面积相当于8个足球场，站中心处线路深埋约102米。建成后，京张铁路运营车辆将采用无人驾驶的新型智能火车，进站乘车人员不用检票，直接刷脸进站。从北京北站到八达岭长城站20分钟，北京北站到张家口南和崇礼太子城奥运村都是50分钟。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A， 目前世界上深埋最大的高铁地下车站是八达岭长城站，您答对了吗？ 最后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八达岭长城站哈。好多朋友会猜是那个另外一个车站，是这个张家口南站，像什么好文景啊、陆路向前进啊，还有这个林呐、这些朋友都猜的，还有这个田耕都没有猜对，有点遗憾啊。但是猜对八达岭长城站的朋友也是还有很多的。刚才说了，给第19位答对的朋友，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小秋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在中国百年铁路建设这个大舞台上，詹天佑的智慧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演绎出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詹天佑纪念馆逛一逛，感受詹天佑创新奋斗的一生，在这里也能感受到今天中国铁路的飞速发展。再一次感谢杨希和韩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了解了中国铁路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了解了詹天佑，谢谢你们。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接下来再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圆明园刘赞文物展即将开幕，出土文物顺利回家离不开成立于2007年的圆明园刘赞文物回归文物保护工程。从工程成立到2017年底， 圆明园内回归的石构件、城砖、土皮石多达8万余件，垒起了一道文物长城。这些流散文物背后有着怎样的漂泊经历？我们如何历经千辛万苦找回了这些文化珍宝？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探寻圆明园流散文物背后的故事。 火车汽笛的拉响，我走什么心情去黑夜啊，我的面前只有一片。 有人说它是高档品，我吃不起。有人说它很难买到正宗野生的。有人说它泡发难，费事情，我没有时间弄。 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所说的呀，就是海里的神奇动物，可以作为名贵食材的海参。海参呢，味甘咸，是餐桌上不可多得的营养佳品。所以呢，很多朋友啊，都会花昂贵的代价来进补海参。 确实，海参当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维生素、海参粘多糖、人参皂带，营养成分超级丰富。但是我们所说的是野生的海参，吃的有用的海参。给大家推荐的鲜鱼鲜野生进口海参是来自于地中海纯净海域，海参的生长环境特别好，而且靠自己的小身板啊，在海底进行觅食战斗锻炼，所以啊，但凡能存活下来的海参都属于种子选手。 正因为这一款海参啊，深海冷水生长，低脂肪，所以呢，富含了海参皂带、海参粘多糖、海参软骨素，吃一根抵得上10根的养殖海参。 是， 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一盒200克。现在呢，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699元一盒，而且订购一盒就送方便泡发海参的焖烧杯一只。 对，那这样就解决了海参泡发的难题，自己泡也更安全。而且这个杯子啊，还可以焖煮东西，比如煮稀饭、鸡蛋，焖个面条啥的，也很方便。也是咱们厨房的必备。您自己去买啊，是298元一只，今天呢免费赠送，但是只限量前20位享受买海参送焖烧杯的优惠，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尾号95211，55岁的何阿姨拨打4007106108。这海参啊，从之前的几百块钱到现在的几千块钱一斤，已经坚持吃了15年了。现在出门呢，别人都说我还不到40岁。儿子经常在朋友圈晒我的照片，感觉还挺自豪的。 是的，好的生活习惯造就好的身体底子。这海参呢，作为众所周知的八珍之一，海底人参，它的营养成分高达几十种，富含16种的氨基酸。总之一句话呢，它是不挑人群、不挑季节，任何人都可以吃的。而且现在天热，吃海参呢是事半功倍。 花699元，海参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每天花8到10块钱，就是一杯奶茶、一包零食、一条鲫鱼的花费。今天呢，换一种吃法，带领全家人走高端模式，一盒200克，40到50头，只要699元。还有一只方便泡发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想吃就泡，安全营养。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的10秒钟，立刻拿起手机，4007106108，4007106108。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